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明天未来生命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国耻深仇百余载，今朝洗雪， 英遗作孽一往事，全民怒吼， 炮舰清江强毒贩，群豪抗敌甘流血， 抚清廷割地赔款，东亚病夫金藕缺， 而今迈步龙昂首，鹰旗撤， 共谋发展存两志，齐超绝， 敬往事，把酒祭轩辕，伤又英烈， 待今朝扬歌送河山，国强民悦。日落东方今不在，国耻已雪当回归，适逢和平发展，一朝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明珠璀璨，紫荆花开，繁华如往。欢迎走进专题组2017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节目紫荆花开，我是张天林。 大家好，我是韩雪。聆听着最后的钟声敲响，紫荆之都离开了祖国怀抱百余年的香港，终于在20年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喜悦与激动的同时，你是否同时存在着疑惑？在英国管辖的这么些年，回归后的香港，它的文化等是否已经与中国的现代化经济文化完全格格不入了呢？ 给予的答案是否定的。虽然离开后，大量的西方文化冲击了香港的本土文化，但最终的结果并未导致它的文化底蕴消亡，相反，学习吸收了英国文化后，融合出了更具特色的近现代香港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碰撞后，最令香港人切身体会的变化是公共假日发生了变化，有中国传统的中秋、端午等，也有西方的复活节，有具有宗教特色的农历4月初8的佛诞，也有特区成立日这类具有现世纪念意义的节日，共计17天的12个法定节假日，给经历碰撞融合的香港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感受。 其次是香港的法定语言，香港的法定语言为中文和英文。虽说有近150年的英国政府管辖，但直至香港回归，全香港说广东话的人数占比约90%，而以英语为主要交流方式的人仅占约4%。除此之外，普通话以及中国的其他方言在这儿也有一定的人数，将其作为主要的交流方式。 所以你并不用担心在英国街头问路或者打招呼必须用英文，也许你说你的家乡话他们也会略知一二，甚至能和你熟练地攀谈起来。还值得提到的则是语言配套的文字了。在香港，简体中文并不流行，甚至几乎不用，最普遍的汉字书体是繁体文字。 除此之外，香港的宗教文化也是一个我们留心的地方。我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而开放性高、文化融合性强、人口流动数量大的香港，则成了宗教文化发展非常丰富的一个城市。 如果你觉得这里只是有因为殖民统治而存在的大批基督教、天主教信徒，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香港，世界各大宗教几乎都有人信仰，有在中国本土经历了千载发展传承的佛教、道教，有具有中国少数民族回族等特色的伊斯兰教，还有印度教、犹太教等。在这里，我们可以欣赏到和谐共处的宗教生态文化， 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香港本土文化和民族宗教特色的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中心等，在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更让我们体会到了文化交流的魅力。 现代的香港一定与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传统有所差别，但即使经过了100多年的文化渗透与灌输，香港独属于中国的乡土文化并没有丢失。相反，在香港为我们展示的现代化之中，乡音依旧令我们熟悉亲近。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您还可以关注广院广播台专题组的新浪微博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喜马拉雅的官方账号，获取本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韩雪。 我是张天林，代表责编韦波，编辑钱韩锦，制作高奇云、杜思远，记者黄源、李一帆、文江宇、刘世霄、王帅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早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唱音、假音都早已太熟练，然而全歌颂唱不厌。喜欢我，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各自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 国耻深仇百余载，今朝洗雪。 英夷作孽，一往事，全民怒吼。 炮舰清江强毒贩，群豪抗敌干流血。 抚清廷割地赔款，东亚病夫金欧雀。 而今迈步龙昂首，鹰旗撤， 共谋发展存两志，齐超绝。 敬往事，把酒祭轩辕，商又英烈。 待今朝，扬歌送河山，国强民悦。日落东方今不在，国耻已雪当回归。适逢和平发展，一朝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明珠璀璨，紫荆花开，繁华如往。欢迎走进专题组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节目《紫荆花开》，我是张天林。 大家好，我是韩雪。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内地赴港团队游开始逐渐发展起来。2003年非典期间，香港经济下滑非常厉害，于是香港政府决定请求中央开放自由行政策，以期通过发展旅游业来刺激当时低迷的经济，提升经济活力。伴随着这项政策的落地，香港旅游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对于内地旅客来讲，那个时期的香港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和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情感上，人们对这颗新回家的东方之珠有着强烈的好奇和向往，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它亲密接触。其次，赴港旅游不仅距离近，交通便利，两岸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也相对较小。无论跟团游还是自由行，游客都几乎没有压力。更重要的是，香港的的确确是家门口的购物天堂，香港迪士尼、海洋公园等对内地游客来讲也是充满特色的经典旅游景区。 然而2016年，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透露，2016年春节黄金周访港旅客同比下降 6.26%，其中内地游客同比下降 11.65%。 另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今年春节内地访港旅行团数量由去年的380多团下降至今年的约120团，是十多年来最大的跌幅。香港往日繁荣的旅游业如今不能再坐吃山空了，应该如何改变？2016年末，香港提出要让城市绿起来。 上山入海悠游，乐品生态野趣。2017年4月，香港郊野公园成立，正式踏入第40载。这里孕育着大自然动植物的郊野，也同时孕育着无尽的奇观野趣。山海林木之美，远足路径之优，地质面貌之奇，无一不让远道而来的旅客啧啧称赞。每年秋冬季节，还会有近90000只候鸟从中国北方、蒙古和西伯利亚起飞，翻山越岭至东南亚和澳洲过冬，形成温暖又壮观的景象。 生态人文并重，展现别样香港。从热闹繁华的都市夜景到秀美壮丽的自然山水，从米其林星级美馔到风味独特的街头小吃，香港的多元和新奇从不停歇。街角处、海岸边，璀璨湘江的独特魅力多如繁星，近在咫尺。如今还有部分旅游业者设计推出了文化路线，比如张爱玲主题路线，其中涉及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念书时的宿舍，其母亲所住过的浅水湾公寓等。在浅水湾还特意展示了张爱玲的书籍主题装饰长椅和简介。 当然，香港旅游经济受挫不能简单归咎于转型不力、执行不到位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过去2年多时间，香港发生了一系列不友好的事件，包括占中运动、反水货客示威，以及去年2月爆发的旺角骚乱事件，使香港旅游环境受到严峻挑战。另外，深圳居民赴港访港1000多行变为1周1行，都使得前往香港的旅客数量不断下降，零售业也蒙受严重打击。而当时事情笼罩的阴影和乌云如今已经散去，香港正在迎来一个崭新的蓝图。 今年香港旅游发展局敏锐把握商机，计划配合香港回归20周年推出宣传和活动，包括推出消费优惠，与内地驻港传媒机构合作制作回归20周年新闻专辑，并在大型活动中加入庆祝元素等。旅游作为香港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在进取思变的精神之下，我们仿佛看到了它的明日璀璨。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您还可以关注广院广播台专题组的新浪微博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喜马拉雅的官方账号，获取本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韩雪。 我是张天林，代表责编韦波，编辑钱韩锦，制作高奇云、杜思远，记者黄源、李一帆、文江宇、刘世霄、王帅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好了，我的朋友呢可以听我歌的，由这个歌开始听的，那现在识唱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唱。 无求什么突破天际，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楚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悔。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知你心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苦些。我最爱你与我这新一起，那句明知风中又吹。 国耻深仇百余载，今朝洗雪。 英遗作孽一往事，全民怒吼。 炮舰清江强毒犯， 群豪抗敌甘流血， 抚清廷割地赔款，东亚病夫金欧雀， 而今迈步龙昂首，鹰骑撤， 共谋发展存两志，齐超绝， 敬往事，把酒祭轩辕，商用英烈， 待今朝，扬歌送河山，国强民悦。 日落东方今不在，国耻遗雪当回归。适逢和平发展，一朝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明珠璀璨，紫荆花开，繁华如往。欢迎走进专题组2017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节目《紫荆花开》，我是帅天。 大家好，我是韩雪。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香港好玩好看的地方。你在去香港玩好睡好的同时，是否会担心自己能吃好呢？不用担心，本期节目我们将为大家介绍那些在香港备受推崇的当地美食。 在香港的油尖旺区七贤道南61号附近，有这样一家店，他们的店内制作着一道美味可口的小吃。这份美食注重选择原材料，并且十分注意制作工艺，因此它不仅在香港当地有着极高的名气，对于邻近地区乃至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游客之中都受到了极大的追捧和热爱。这道小吃就是咖喱鱼蛋。 鱼蛋也称鱼丸，是香港、福州、广州、台湾一带经常烹制的汉族传统名点，属于粤菜或闽菜系。因为它味道鲜美，多吃不腻，可做点心配料，又可做汤，是沿海人们不可少的海味佳肴。 而香港这道有名的咖喱鱼蛋，除了选用正宗的上好的鱼丸，还会用特种的咖喱粉以及各种秘制酱料来煮，并在煮熟成熟之后淋上甜辣酱或番茄酱等不同口味的酱汁便可食用。酱汁根据个人的口味不同，可以选择多种多样的酱汁，因此不用担心甜辣酱或者番茄酱不适合你的口味。 咖喱鱼蛋制作较为简单，等待时间也不是很长，加上这道菜口感弹牙非常的鲜嫩，因此游客也对这份爽口感到新奇，并且这份小吃制作地在沿海地区，海鲜味也是十足，让这道美味的鱼蛋从一个当地的可口小吃到现在成为了风靡全球的地道小吃。 介绍了美味诱人的食物，当然也少不了对饮品的介绍。在吃过了甜辣酸甜的鱼丸之后，细细的品味一杯口感爽滑香醇浓厚的港式奶茶，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是极其享受的过程呢？ 说起港式奶茶的由来，还得从一段机缘巧合说起。英国人喜欢上了中国的茶之后，开始自行地进行改版和创造。喝茶时除了加入茶叶，还喜欢加入糖和奶或者柠檬片同喝。这种喝茶的方法传入香港后，并未勾起香港人喝的欲望，但聪明的香港茶餐厅老板们经此改良，在英式奶茶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港式奶茶。 港式奶茶要求一个浓字，茶要够浓，奶也要够浓。因为奶茶的厚度主要由淡奶及茶汤的浓淡决定，因此淡奶的奶汁对它的浓度起决定性作用。正宗的港式奶茶入口的感觉应该是先苦涩后甘甜，最后能够感觉满口留香，甚至能喝出吃奶油的感觉，因此也备受称赞。 美中不足的是，港式奶茶含有比较高的热量，适当饮用还好，假若长期大量饮用，会使血脂肪和胆固醇升高，对身体机能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加饮虽好，可不要贪杯。 口味独特鲜嫩爽口的咖喱鱼蛋，茶味浓郁奶香悠久的港式奶茶，无疑会让你未来的香港旅行再添一份色彩。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您还可以关注国院广播台专题组的新浪微博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喜马拉雅的官方账号，获取本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帅天。 我是韩雪，代表责编韦波，编辑钱韩锦，制作高奇云、杜思远，记者黄源、李一帆、文江宇、刘诗潇、王帅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节奏无限，动感四溢，灵魂绽放，音乐及时听，和你心有灵犀 ，Never stop the fun。 对我好，对我好，好到无路可退，可是我也很想。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漫游者，我是主播思晨。 Hello， 大家好，我是幻秋。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国乐双语的专题，有六首啊，可以说是十二首啊，非常好听的歌曲推荐给大家。 对，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又是做了这个国乐的专题，又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精心挑选的这六首歌曲。 对，这个又有国语又有粤语的歌非常的多啊，而且都非常的好听，所以我们真的是精心挑选了这六首，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在上一期我就和大家说过啊，我是非常非常喜欢陈奕迅的粤语歌。那么他的国乐双语经典歌曲呢，除了上期已经和大家分享过的《红白玫瑰》呢，不得不提的还有这首《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呢，是 TVB 台庆剧《冲上云霄》的主题曲，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粤语专辑《Live for Today》中。国语版的《兄妹》呢，是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黑白灰》当中。那年无线台庆剧《冲上云霄》的主题曲《岁月如歌》尚未正式发行时，林夕又妙笔生花地为《黑白灰》这张讲述中间地带的专辑写出了国语版本《兄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先入为主啊，因为我最先听到的是粤语版，我觉得不管是词的深意还是音乐的配合，我都更喜欢《岁月如歌》，也就是这首歌的粤语版。《兄妹》的词呢太过直白，而且通篇都是在讲两个人的关系，而《岁月如歌》则在时间这个更为深远的主题上加入了更多深沉的场景、心理描写，以及让人更能产生共鸣的思考。那么，听众朋友们，你怎么看呢？一起来听吧。 起《笑忘书》和《给自己的情书》这国乐两版，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比较性可言了。在同样的曲调之下，林夕以国乐双语亲笔填词，然后交给天后王菲进行演唱。可以说，不论是国语版的《笑忘书》，还是粤语版的《给自己的情书》，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国乐双语都是经典啊，这个非常少见。 是啊。 有人说年少不要听王菲，也许就是因为王菲的歌中常常包含着没有蜡烛就不要勉强庆祝，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嫉妒，这样的凝练的人生智慧吧。而《笑忘书》和《给自己的情书》这一组歌曲，也许就是在用这两种相似又不同的语言，在告诫女孩子始终要让自己过得高贵一点，所谓女要富养，男要穷养。 是啊，所以这首歌也算是告出了真谛，是这样吗？ 对对，把自己养得富一点。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王菲的《笑忘书》和《给自己的情书》吧。 一起来听。 别为着得到赞赏，你要强壮到底，再去替对方设想。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字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避雨。 首歌的作词呢是香港乐坛中和林夕齐名的黄伟文。如果说林夕写词的角度呢是从我从个人的想法出发，那么黄伟文作词呢就是从你从歌手出发。他写给歌手的歌都是量身定制，天衣无缝。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听到的下一站天后就显得特别意味深长。很难想象他会给刚刚出道就已经大红大紫的 Twins 写下人气不过肥皂泡这样既像忠告又像预言的歌词。 嗯，和下一站天后拥有同样旋律的国语版莫斯科没有眼泪则讲述了更加单纯的爱情，令人打开心扉的故事。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美，这句歌词也成为了许多人的表白词。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和莫斯科没有眼泪。 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现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歌唱，谁又要唱？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莫斯科没有眼泪，我却流泪。不祝福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在最古老的国界，再不就能全身而退。 下面这首歌呢，虫儿飞作为电影《风云之雄霸天下》的插曲，国语版呢在电影上映之后便迅速火爆，并且热度不减，持续至今。郑伊健温柔而且轻缓的声音搭配上孩子们童声的合唱，为这首歌的意境带来了一份守候。 那么到如今呢，虫儿飞更多的被作为儿歌，而粤语版一对对也许因为不那么被大众所熟知而多了几分动人的爱情的描述。常常感叹林夕的神奇，在他笔下无论是雪地冰天也一对，还是不怕天黑只怕心碎，都成为了世人眼中最符合这个轻缓柔情曲调的最美的故事。 那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虫儿飞和一对对吧。 一起来听。 香港流行音乐女歌手容祖儿演唱的， 不是是容祖儿， 你是因为跑单然后中毒致身是吧？ 对对对，她就是她不是容祖儿，她是容祖儿。 我要说这首歌，这首歌呢，它改编自冯曦宇创作的英文歌《Proud of You》，由许常德重新填词，收录于容祖儿2003年发行的专辑《独照》当中。 好，那么容祖儿的经纪人第一次听到作为广告歌曲的这首歌呢，就觉得十分适合容祖儿，便推荐给。 他。容祖儿的唱片公司购买了这首歌的版权以后，由陈光荣重新填词，还出现在2005年的春晚当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经典的《挥着翅膀的女孩》，来自容祖儿。 是宝莱坞电影当中载歌载舞的印度人， 对他们就不跳就拍不了电影。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个叫什么《贫民窟》当中的百万富翁，这个电影它里面就是又唱又跳就特别多， 对，而且就不违和，感觉就该跳了是吧？ 在中国的21世纪呢，可能观众就并不太习惯这种用歌舞代为叙事的手法，歌舞片的成绩几乎也是一片空白。但是在这一片空白当中呢，却跳出了接下来这一首要说的被称为广场舞鼻祖的舞曲，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啪啦啪啦 Sakura》。 哇，这个你看这歌名就有一种要唱起来的感觉。 对啊， 我还记得我们，对对对对对。我还记得我们小学用这首歌甚至当过广播体操的音乐， 这样玩的肯定节奏感超强， 动作特别快。 嗯， 那么作为这个郭富城和张柏芝主演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曲，这首歌以流畅上口的旋律、富有律动感的编曲、直白贴合情节却又不流俗的歌词，得到了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提名。剧中出现的啪啦啪啦 dance 一时在年轻的观众当中掀起了模仿的风潮。 由于电影的剧情在上海、苏州、东京三地展开，歌词中中文、日语还有英语的串联呢，还有江淮的方言乱入，都不显得突兀，反而让这首歌更加俏皮可爱。 嗯，所以这首歌本身就是一个多语言的歌曲。 是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节奏感超强的《啪啦啪啦 Sakura》。让人有跳起来动起来的这个， 对，我们节目就在这么欢快的韵律当中结束了。 对啊， 晚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马上冲下了这个家门，然后加入了广场舞的大妈当中？ 反正我觉得跟我们上一期这个12首推荐的歌啊，我们今天推荐的是有很大的一种反差。 对对对，我觉得今天特别高兴，尤其是最后这个以这首歌结尾啊，真的是让人非常开心。 那好了，又到了我们激动人心的环节， 对，到了我们最经典的环节了哈，那就是感谢环节。今天我们要感谢的依然是 记者李昂、郭佳妮、崔浩玉、刘可涵，还有制作曲小楚、张雨欣、马一丁、魏子佳， 我们的责编邵佳，我们的编辑季红光，还有主播张范秋、林思辰。 对，感谢两位主播。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到喜马拉雅上搜索音乐即时听，持续关注我们吧。 那么到这儿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音乐即时听，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欢迎来到生活酒吧，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我要娱乐 Mojito 美食柠檬汁，学习苏打水，加上吐槽冰块。 您要的生活 mix 已经做好，请慢用。 各位听众老爷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生活 mix， 我是主播日天。 哎，我是主播安然。 哎呦，这位女施主可是最近遇到什么不顺了？ 哎呀，也没什么不顺，就是最近啊没吃到什么好吃的，哎，心烦着呢。 你前两天不是还唠叨着要减肥吗？怎么现在又想着吃了？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而且啊，减肥不就是为了能够肆无忌惮的吃吗？世间佳肴千千万，想要美食与身材兼得，那就只能投入到无止境的减肥运动当中去啊。 可是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是一想到吃的东西就马上付诸于行动啊，说什么很久没吃到好吃的了，我才不信呢。 行，这么说吧，难得出去吃一顿饭，那得当然选个好餐馆啊，而一个好餐馆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好吃的菜吧，当然每个都想试试啊。我的饭友们呢最近也都没什么空，一两个人出去吃吧肯定也点不了多少菜，那就索性去楼下食堂将就下算了喽。 哎，你这么说我就推荐你啊去喝喝早茶，点心叠叠精致，保证你一次能够品尝到足够多的品种。 哎呀，你以为我这个资深吃货会不知道早茶吗？但是我去喝早茶那是看见什么都想吃啊，那每次上餐那个点心啊都得摞起来放。虽然我是很喜欢早茶，但是一次的代价那实在是太大了，我减肥的速度呀根本就跟不上。 来嘞，这位客官，我们店有凤爪虾饺奶黄包、烧麦春卷蒸排骨、鱼皮粉肠糯米鸡、叉烧蛋挞鸡地粥、肉丸前肚、猪脚酱。 哎，行了行了，你可别念了，听得我都饿了。哎，你想想那个爽滑的布拉肠啊，那个馅料饱满的叉烧包，还有那个榴莲酥，哎呀，我真是恨不得马上就飞到那个茶楼里面去。 哼，哎，这个茶点的品种这么多，你有什么最喜欢的吗？ 哎呀，最喜欢的呀，那还真是挺难选的。嗯，应该是虾饺吧，那个皮儿呢那是半透明的，里面那个虾肉啊就隐约透出那种淡红色，一口大小啊最好品尝的时候呢，从外面的皮儿的淡和柔韧到里面的猪肉和虾仁的鲜美与爽口，那不管是口感啊还是味觉方面都是没得说的。 嗯，我的话还是最喜欢吃凤爪啊，鸡爪炸过之后再蒸，使肉发泡而松软，入口不需用牙把肉咬出，只需要轻轻一吮就使得骨肉分离，再配上茶楼特制的酱汁儿，回味无穷。不只是鸡爪本身，在下面垫着的花生也充分吸收酱汁的味道，每次见到凤爪我都是实力展现我的清盘功力呀。 哇，听你刚才说的这些，看来你对早茶还挺了解的。 那是，我已经被他征服了。哎，不过说起来啊，我第一次听我广东的朋友说他第二天早起7点钟起床去喝早茶，我说你干嘛一早起来就为了喝杯茶呀？后来才知道原来此喝茶非彼喝茶啊，而这个喝茶也不仅仅是喝茶。 哎，但其实呢这个喝茶的说法呀也不是很准确，我上个假期就去广东旅游的时候，当地很多人啊会说是去探茶，那么这个探呢就是说享受的意思。 嗯，早茶的确是令人享受的一件事啊。 嗯， 一笼笼热腾腾的点心配上功夫茶，和朋友或者家人一边聊天一边品尝美味，悠闲自在啊，不亦乐乎啊。 但是我还觉得呀，这个炭茶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东人的生活节奏慢，不然哪个人吃个早餐都要吃几个小时的呀？ 哎，其实啊，也不一定是早餐，现在由于上班上学族啊，却有周末有空，爱喝茶但又不能早起。 你说的这个就是我， 对吧？再加上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有在早上吃的茶点，大多数的茶楼啊已经全天都有茶室的。 这一点呢，其实我也是这个假期我才知道的。那天我还起了个大早，结果之后茶楼里基本上都是沉浴完的老人家，这年轻人呢基本上都是10点之后啊才慢悠悠的来，哎，估计也就刚刚起床像你一样是吧，那个早午餐也就一并就解决了。 哎呀，那是，这很符合你的气质啊。安然奶奶， 哎，这位大爷，你也不看看你的脸上的褶子，你再想想这话你该不该说。 哎呦，这位客官，您就别戳我痛处了，来来来，我们继续喝茶啊，喝茶喝茶喝茶。 哎，行，这点行，那先给我来一壶铁观音。 哎，好嘞，马上来。 其实我听说啊，有的茶楼是有服务员推车出来，然后路过自己桌的时候啊，自己去拿喜欢的点心。但是现在呢，只有一些老字号的茶楼里还保存着。哎，我这次去啊，都没见到，也是怪可惜的。 哎，下次有机会啊，我一定带你去亲自体验一下。其实我在北京酒店里也喝过早茶，可是周围都是冷冷清清的啊，当时我也不敢太大声说话。 而且啊，我这次旅游过后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身边的广东同学啊总是对早茶念念不忘。而且我觉得早茶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融入了广东人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亲自去体验才能够真正感受那种氛围。 虽然我内心非常的急切想喝早茶，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啊，看来还是你先去北京的茶楼里解解馋。 哎，哪用这么麻烦呀，西门左拐广东肠粉，哎，走好不送啊。 啊，放放，就那个水平留给你自己慢慢尝啊。我呢先去见我女朋友了啊，拜拜。 那今天的生活 mix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请关注我们的微博广院广播台生活 mix。 如果你也喜欢喝早茶，也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北京喝早茶的好去处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